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延续了较早之前的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来一起学习《灵枢经》天年五十四。徐老师，欢迎。 梁东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啊，这个国学呢，真是在生活之中无处不在。比如说一个简简单单的白头发都能反映出是胆经的问题呢还是肾经的问题。于是呢，我就问了一个貌似无聊的问题。我曾经见过有些人呢，年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吧，他的那个眉毛会长出好像很长的几根。有人说呢，这个是这个长寿的标志。 对， 中医怎么看这个问题？ 没错，他的气血足的话，人的眉毛就浓啊，就长。如果一个人阳气旺的话，我说这人立眉霸眼 啊， 很有决断力。我给病人治病的话，就调他的身啊，调他的五脏六腑。调完以后，就出现一个现象是什么？比如说，这个人原来一脸的焦黑晦暗，他开始变白 啊。 你知道哪儿先变白？就脸色。 那先变白应该是鼻子吧？ 答对一半。 额头这个地方 最白的开始白，就是眉毛底下这个骨头开始变白。 对， 这儿开始变白，然后扩散到全脸，全脸变白。就好多人治了最后，哎，我的病治好了，最后我说不要打了，不我还要脸白，我还要白白， 还白白啊。 对 对，哎， 所以说人的脸色 啊， 其实是内脏五脏六腑功能的一个表现， 就关其色。 你老在脸上涂涂抹抹敲敲打打， 嗯 啊，做文章，那叫 那属于装修， 治标 那属于装修，对，属于装修。 如果你把这五脏六腑调好了， 嗯， 它自然那个荣华就显露在脸上。我们说是，哎，气色不错，哪儿不错，这儿不错。 对， 到了人到四十岁以后呢，就会出现什么腠理始疏， 对， 荣华退落。 对， 我们再翻过来想一下，我们讲过那《上古天真论》。 对， 说《上古天真论》说到女子过了五七三十五岁以后，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是吧？说的是这个问题吧？嗯、 对。 然后到了再过七年以后，他叫面皆焦，发始白。就是脸色整个就变得焦黑干燥，没有容光的那个颜色了。 对， 在这儿是对应 的，对，它是有它的生理性的了，是吧？ 啊、 就周期性的了。但是呢，像怎么样才能够稍微更延缓一点点呢？ 他说了，阳明脉衰嘛， 阳 明脉指的是一个是足阳明胃， 对， 你要把你的胃保护好。 对， 第二指手阳明大肠，你要保持大肠的、它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还有化完腐朽正常排出的这个能力。你把阳明照顾好了，你这个脸色就不会变得有多难看。 对、而且也不会便秘了。 哎，对了，很正常。 对 啊，所以下面一句话，发鬓斑白啊，意思就是说，你就刚才问我了、为什么女人出现，为什么第一道皱纹是眼角鱼尾纹、 对， 胆经童子髎穴， 嗯 啊，男人为什么会两鬓斑白嘛？ 对， 苏东坡说什么这个早生华发， 对， 这就是早生白发。这个胆呢、它循行的部位就是在我们的两侧啊，沿着这个阴面和阳面交界，我们就管它叫少阳。我们说这个肾是水，胆是木啊，肾水稍微弱一点呢，从这个第一个表现就是木开始出现枯槁。所以人都是两鬓开始白，然后开始到全头白。 那所以平常都是可以拿那个手捋一捋它，对不对？ 养肾经， 这样是养肾经。哦，养肾经那是根本。 养肾经是根本，平常挠一挠，你说底下不给供水，你把这挠破了，它还是白的。 这倒是真的， 是吧？ 哎，所以如果这个这两脸颊长暗疮，其实就是肝胆热喽。 脸颊出现暗疮或者是黑斑黑点，绝对是胃病。 那还有很多人长暗疮是这一圈儿，我发现有女青年哇长一圈儿的、这个、 妇科抽脉的问题，一看女孩子在就是下巴或者是这儿长这种暗疮，妇科病啊，研究白带。那个另外这个发鬓斑白造成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混到了什么争权夺势争名夺利费尽心机的这个阶段， 处级干部， 就是处级要够副厅级嘛，这个阶段、这时候呢，人的心火、心思啊，用的特别旺。 对， 这种心火的煎熬，反而去消耗你这个肾水，也是促成你发鬓斑白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 听说过那句话没有？ 哪句话？ 伍子胥过韶关。 哦，那是一夜之间就白头。 一夜白头。 那个时候说，重庆有个新闻说哪个什么什么哪个什么。 领导干部是吧，一夜之间也是 一夜白头。我治的是一个母亲听到自己儿子突然出车祸去世以后一夜白头，那个白头就是什么，完全是那个煎熬的那个心火把自己那个肾水熬干了 一把 一下。 哦，这个有的时候你要真是目睹的还是觉得还是很恐怖的啊。 我接触过这样的病人，还有我治了一些就是年轻人的这些网瘾啊上网，就是那简直就失神了，就爹妈怎么教育没有任何用，孩子在家里偷钱在外面借钱搞一些小偷小摸去上网吧，把父母煎熬的全一头白发。所以你说这个发病斑白原因，我们就说从生理上啊，什么什么肝胆气不足了气血不足了，从外面心理上煎熬呢，那我觉得更主要。 对，所以呢所有的中国人呢都应该理解一下这样的一种我们的情志和我们身体的关系，这样的话呢你才不会让这个坏的情绪呢来摧害自己的身体。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为什么说中医可以调节人的喜怒哀乐？ 比如说肝火旺的人，那个愤和怒就容易大，是吧？心气不足的人就容易悲和哀。 人到了40岁该如何调心养气？ 所以到这个年龄了，我们说去学学静坐， 对， 又符合你的生理又符合你的心理。静坐以后呢降降自己那个虚火浮火。 黄帝内经灵枢经之天年系列，梁冬对话徐文兵，细数人生每10岁的生命特性，教你如何顺势而为，正确养生。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啊讲到了这个发病斑白这个话题，也讲到了说很多时候情志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就是情绪上的一种影响 煎熬 啊，甚至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对这个情绪对我们身体影响这个认识啊不足。 对，认识不足的原因不是说他没意识到，而是说他没抓没挠的，对吧？那是有物质的东西啊，你吃什么吃着了， 对， 闹什么闹坏了，我物质上有形有质有相的东西我可以去研究它， 对， 问题这个情绪呢看不见摸不着。 对， 很多人说我气坏了，你气死我了，你伤我心了，或者是我悲了我哀了，抓不着。但是中医抓得着，中医有一套理论，就是研究你什么病会容易让你产生什么样的情绪。比如说肝火旺的人，那个愤和怒就容易大，是吧？心气不足的人就容易悲和哀， 对 吧？他有一个肉身的基础，有一个能量的基础，然后再有一个什么无形的情绪的这种表现，中医是能抓着落实的，就是说能把那种无形无相的东西落到实处，而且他有一系列调整他的办法， 他是一个全息统一论啊， 全息统一论， 对，所以呢。刚才讲到了发病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什么叫平盛不摇啊？ 平盛是相对前面我们说的，就五脏六腑皆大盛以平定。它这个平盛不摇指的是什么呢？在平盛以后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逐渐的衰落。这时候呢，人会出现什么透支自己精血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 所以呢，它不会再添加了，它是在慢慢的减少它。导致他出现一个现象是什么？他也不是那么喜欢跑，不是那么喜欢跳，不是那么喜欢大步走了。他说了一句话， 不在脚上， 不在脚上， 在屁股上，反正就是不在脚上，反正就是 坐， 就喜欢坐了嘛。 喜欢坐。 哎，我发现有一些人坐的时候啊，很喜欢颤脚，颤。哎，这个颤脚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呢？ 手足无措。为什么？ 为什么呢？ 表颤脚背后是什么 啊？ 推动脚颤的是什么？是一口气。 对， 推动那口气 是什么？ 是什么？就是一种心情。 它是有什么生理基础呢？ 是一种心情 啊， 是一种躁动不安的心情。 哦， 都是什么？心火和肝火。 心火肝火。对， 什么叫好坐？这么坐舒服。 所以我们说人练静坐什么年龄练静坐， 还是要三四十岁是吧？ 四十岁以后。 对，我现在是练打坐，是不是早了点？ 那你有点早， 那只能站 桩。 哦， 你这年龄，你非逼着一个小孩子、 啊、 靠走的那个人去站桩去静坐， 那也是不 摧残。 对， 这绝对是摧残人孩子， 嗯， 是吧？所以到这个年龄了，我们说去学学静坐吧。 对， 又符合你的生理，又符合你的心理。静坐以后呢，降降自己那个虚火浮火。 有一个观点啊，说这个静坐的时候，你把双腿一盘呢、啊，有助于你这个骨骼拉开，因为我们这个经脉是从这个脚下下去嘛，是有助于这个，是有 关于静坐的理论太多了， 嗯， 各门流派什么、 嗯、 怎么单盘双盘， 嗯， 我这次回老家又碰到一个高人，人家说你们都知道两掌合十，你们怎么不知道这个脚掌也应该合十？人家那个门派做法就是 啊，两个 脚心要对着。 我靠， 就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坐， 嗯 啊，我的意思坐呢，就是如果你的肌肉不是那么柔软，肌腱不是那么有弹性的话，你不要非强迫自己去盘成个什么样，是吧？舒服。道家很简单，道法自然，舒服为原则。嗯、你非要搞得自己那么扭曲变形，搞自己不痛快， 嗯 啊，叫坐。这个年龄段去跟个老师去学学静坐， 这个痔疮和坐的时间长有关吗？ 没关系。 痔疮跟什么有关？ 跟肝有关。 哦， 嗯、 印度的人有容易有痔疮， 嗯，好吃辣椒人也容易得痔疮。 哦， 喝酒的人容易得，就是说湿气淤血， 嗯， 重的人容易得痔疮。 嗯嗯 啊，其实它也就是一个淤血块或者淤血的一个凸起的一个静脉的一个腔道管道。 那怎么样去治痔疮？中医 上次我们讲魂魄 啊， 我们以前也讲过，有个地方叫魄门。 对， 哪儿？ 就是 肛门。 哦， 是吧？古代这个行刑以后或者救死扶伤 啊， 第一件事塞住魄门， 就怕他这个气走了。 哎、啊，就怕那股气走了。你想练治好自己的魄力，就老做一个提肛运动。我们以前讲过搓骨道， 对、 啊、有意识把自己肛门括约肌收紧了放松，收紧了放松， 对， 这就是预防痔疮最好的方法。 对，您看见我脸色已经比较凝重了吗？我已经开始练习了。 好、 嗯、好，这个发鬓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到了五十岁，肝气始衰，肝液始薄，胆汁始灭，目始不明，就开始了。五十岁很多问题就来了。 对， 嗯， 人五十岁叫什么？半百。 对， 是吧？ 年过半百嘛。 《黄帝内经》说，我发现，皇帝说，我发现现在是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 怎么办呢？ 时时一 告之后回来继续国学堂。 人到了五十岁，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说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到这阶段五十多岁， 嗯， 消化油腻的功能就差。 为什么子女一片孝心，反而害了父母？ 有很多子女啊，孝敬父母啊，厌恶啊，熊掌堆着是吧？其实真的是害了父母。 《黄帝内经·灵枢经之天年系列》，梁冬对话徐文兵，细数人生每十岁的生命特性，教你如何顺势而为，正确养生。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的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来请教问题啊。刚才讲到这个五十岁，《黄帝内经》里面讲到这个五十岁的时候，肝气始衰，肝液始薄，胆汁始灭。 嗯，大致看一下，五十岁是肝， 对， 六十岁呢， 那就是胆了。 什么胆？ 肝，如果是 肝和胆是一回事。 木生火，那六岁应该是心了。 哎，看，果然是心。 哎， 七十岁呢？ 心火生土，脾胃。 哎，果然是脾胃。八十岁呢？ 土生金，肺。 哎，果然是肺。 哎， 九十岁， 金生水，那就肾的问题了。 肾的问题。 哎呀，很快乐。 所以他这个肝， 我没有预习的哦。 啊，肝心脾肺肾这是有讲究的。哪儿先衰的呢？筋啊，就是肝气先衰。肝气先衰 、 其实它是个轮回。我们讲了，就是说你所有的衰的根源在于你的精气不足， 嗯， 啊，精气不足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水生的是那个木， 嗯， 它先表现出来。 所以木也是春天嘛， 木是春天啊，最开始那个啊开始有表现了。 哦， 所以五十岁以后人的叫肝气始衰，肝液始薄。 什么叫肝液呀？ 肝有三个叶，就是三片 啊， 三片啊。 嗯， 如果你的精血足头，那肝液特别厚。 嗯， 如果精血不足呢，就变薄了，叫肝液始薄。 嗯， 肝呢又是分泌胆汁的这么个器官，所以人的胆汁肝液薄了以后呢，就没有，就好像母亲没奶了， 嗯， 那个胆汁也就不充盈了。胆汁不充盈呢，那个化肉的那个功能也就差了。 嗯， 所以这就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 所以胆不是用来分泌胆汁的。胆是用来装胆汁的， 装胆汁的， 哦， 装完以后就适时的需要的时候，他把它放出去。 那些做胆囊切除手术的人啊， 嗯， 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原来我有这种代偿性， 嗯， 就是说我没吃肉吧， 嗯， 但我存了一管胆汁， 嗯， 大吃肉的时候呢，我就有足够的储存，它放出去， 嗯。 切完胆了就没有这个缓冲了， 嗯， 你就不能一顿吃很多肉。对吧，就直接肝分泌多少你有多少。我们在上古天真论的时候讲过， 嗯， 女子到了五十岁之前那四十九岁 啊， 什么没了？ 什么没了？ 月经没了。 哦，这个啊，是 月经也是肝藏血。 是四十九岁吗？ 四十九岁虚岁 啊，虚岁。 我们这儿说五十岁嘛， 差不多。 你说一下他前后， 嗯， 女人到时候肝就不藏血，也没那么多血可藏了， 哦， 也没那么多血可放了，就好像三峡水库大坝蓄水，没蓄上水，放什么水？ 嗯， 所以到这会儿，女人的月经没了，闭经了。 哦， 男人到五十多岁，我们说了什么？性功能就差了。 哎，我听说有一些人是停完之后，后来又不知道怎么样又回来了，是有可能的吗？ 有啊。接着漏精啊， 哦， 对不对？ 那他不见是， 对不对？ 那你 该到闭经时候，您不闭经，您还见红，这就是问题。该到那十四岁了，虚岁该来例假，您没来，那也是问题。我们说中医讲什么道理？那你多大年龄，到什么阶段，你该干什么就干， 嗯， 干错了就不对， 嗯。 好多人说有月经好，就没月经就不好，那看什么时候。七八十岁又见红了，一看妇科的癌症， 真的？ 对啊，到那会儿你见了红就很可怕的事情，是不是？ 嗯，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啊？ 对， 看什么人说什么话？ 嗯，肝液始薄，胆汁始灭，就是说五十岁的时候胆汁就基本不分泌了， 应该是减少了。 对， 就是到原来到我们说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到这个阶段五十多岁， 嗯， 消化油腻的功能就差了， 所以老年人别吃太好，是吧？ 太吃不了太好。 哎，有很多子女啊，孝敬父母啊，厌恶啊，熊掌堆着，是吧？ 嗯， 其实真的是害了父母。 对，为人子女者，不知以为不孝， 真的 啊，他发自内心本心是孝， 对， 方法是害老人。 对对对。 所以老年人到这个阶段呢，吃那些 五谷杂粮就可以， 大油大腻的东西。就不大合适了，因为 真的是这样， 胆汁不够用了。 真的。 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讲肝开窍于目，到五十多岁人出现什么问题？ 目始不明， 目始看不清楚东西了。 哦， 眼花了。 所以这个东西眼睛看得见，是后面的气血充足， 而且呢，对，冲到肝上，冲到的肝开的窍是不是眼睛上？ 所以人老珠黄的这个珠黄就是指眼睛， 到这会儿就黄了。 哦， 珠黄呢还有个原因就是它白眼球上出现很多黄斑或者是黑斑， 这是什么原因呢？ 淤血，除了虚以外还有外邪了。 那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才能够保肝？ 养肝啊，肝的妈妈是肾，第一要养肾，第二我说过了，子时丑时肝胆的工作时间， 嗯， 您那会儿沉睡就养肝，而且你看人沉睡的时候眼珠都在动，干嘛在动啊？就好像我们把一个这个元宵晃匀了一样，这眼珠动就是说看哪儿缺血，看哪儿缺气，看哪儿缺精，人在调呢。 你干脆就不沉睡，眼周就死鱼眼僵硬在那儿看。 哦， 你不花 眼睛转的时候是沉睡哦。 对啊，人在深度睡眠有梦的时候，那就是眼睛在转。 哇，没看过。 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健康。 哦。 一看人俩眼发直。 嗯， 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 哦。啊，那这个 眼睛开始不 明了，目视不明了，是吧？嗯。 嗯， 有一种人呢是把那个眼袋也给抽出来啊。 嗯， 这个东西 眼袋要治胃，目下属胃， 嗯， 目侧属胆， 嗯， 目的内眦属膀胱，我们说底下有卧蚕一样， 嗯， 一个大眼袋，胃病， 嗯， 这儿纹路特别深或者是黑斑特别多，胆病， 嗯， 中间膀胱病。 所以那些早上出来眼屎很多的眼角的时候，说明什么呢？ 一是肝胆有火有湿热 啊， 还有人眼屎多的眼睛都睁不开，得拿水冲。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嗯，湿热，眼屎太多， 眼屎太多哈， 嗯，湿热， 嗯，所以啊，对这个眼屎这么平常的事情啊，它都里面深含道理。目屎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泄多，故好卧。 六十多岁人了 啊， 我们说人男人到六十四岁呢，就是什么啊？ 嗯， 无精无子。 嗯， 哎，就是五十多岁是什么？就是射精的功能弱了，或者阳痿了，是吧？ 嗯， 到六十多岁呢，干脆培养精子的那个功能都没了，所以他没有生育能力。 哎，由于这个话题呢太过的深刻和性感，所以呢一定要留待下回分解。感谢徐老师， 不客气，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再见。